干货货柜过期。OK， 好，这条我肯定不会删掉。 OK, okay, okay, okay.干货会过期，潮货会发霉，只有湿货历久弥新，温润你心。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周，可能好几周更新一期的 Anyway FM， 我是 Clue。 我们是一档在 Apple Podcast、 网易云音乐、小宇宙以及其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播出的设计、生活、美学、科技、数码相关的电台节目，欢迎关注。如果嫌电台更新太慢，可以访问 anyway.news。 现在我们已更名字叫 Anyway Now， 当然域名你也是可以用回这个、哦、然后随时掌握新鲜科技资讯和当下有趣设计。然后向你介绍本台的会员计划，还没有准备好是否要付费没关系，你有14天的试用期，包含了 X 轴播放器、催更、额外的试听内容等官网会员专享功能，全部开放。支付99，全年失货不离手；支付199，会员名牌和纪念品不能没有。然后拉进会员群，交个朋友。详情欢迎访问官网左侧链接。我们的宗旨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感谢帮助我台转发传播，让更多人和你一样有好品味的人来到 anyway.fm。 感谢感谢，非常非常不容易。这个我已经忘了上一期是不是你念了，但反正应该是本台唯一一个由海外同胞来念出来的 opening 了。 对， 非常感谢克鲁远道而来，在那个我台的录音室来录今天这个特别的一期啊，这是一个又是没有量的节目，但是好处是我们今天终于把这个录音室又用起来了，因为。自从利昂工作变忙之后，这边的利用率非常的低啊！今天终于迎来了一位活体主人。 应该说，刚刚开场 opening 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饶舌了，整个舌头直接打结了。 可能利昂写的这个确实要他自己念出来，可能更顺一点。我念的时候也经常会剪好几遍，因为确实大家可能听不出来，但我自己剪我知道，我都会弄好几遍，然后才出一条相对来说比较顺口的。 这个录音室有多久了？ 可能快两年了。 今天过来开个张哦，不，第三次就不算开张了，就新的一年。 其实还算是开张，因为前两次都是我一个人。 哦，所以我是2023年第一个坐在这里的。 对，而且不光是2023年坐在这里的第一位嘉宾，应该说这间房虽然以前来过其他的人，但都不是我台的嘉宾，你是第一个来这边录音的嘉宾。 我不是嘉宾，我是主编。 说得好，说得好，说得好。如果大家不熟悉我们的这个克鲁，我可以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克鲁在我们的官网 About 页面里面独享了那个第三位这个宝座，对吧？他是我们安妮薇看看，也就他的前身是叫安妮薇点 Anyway News 的这个主编大人啊。所以经常调侃的时候，我会称那个我跟利昂是主播，对吧？然后克鲁才是真正的主编啊。他今天因为工作的原因来到上海，所以正好我们一起吃了顿饭，然后来这边啊，决定今天要聊一聊一些以前过往的那些 回忆啥， 回忆啥，回忆啥， 陈年老旧的事情。 嗯， 那说回来，其实我这一趟来上海，我首先姐姐带我吃了一个非常对我来讲是地道的上海菜，至少菜色方面是没吃过的。 确实啊，那个菜其实都不在他们大众点评的那个热门菜谱里面，但都是我爸妈会，应该说我妈会烧的菜。 对，所以我刚才就说我做下去，我都不相信大众点评上面推荐的东西，我只相信你的品味。 我不太清楚克鲁是真话还是假话，但反正在我的人生经验里面，推荐上海菜给其他的朋友失败率是非常高的，因为很多人也不一定是吃不惯，但他可能会觉得这个菜相对来讲，没有什么特别，因为确实上海是一个，毕竟是一个新兴城市嘛，它很多的菜没有什么的传统。你网上去查一下这些菜，很有可能它都是什么江苏来的、浙江来的，或者那个 ，anyway， 反正就可能不是一个有特别多特色菜的一个地方。如果一般人来上海找朋友来推荐的话，我相信更多的还是会推荐一些可能包容性更强、融合性更强，或者说 湘菜。 融合菜，对吧？或者说那个西餐，就像我们前面去的那个地方，如果你再往市中心走，然后也是一些洋房里面，可能那种老式的那种西餐也会蛮多的，比如说吃一些俄罗斯那边过来的那种， 异国料理，异国料理， 对，异国料理，其实在那个样式的西洋的那种装修下面，其实也挺大的，应该讲。 主要今天的这个地方的装潢，就我就说一去到我就很有那老上海的感觉， 对， 有 古味，有发霉的 沙发， 发霉的这个， 然后柜子，对，所以我就觉得吃下去的时候就很有地道嘛，就有地道感觉。但你讲具体的上海菜是什么菜，我觉得都无所谓，就是你讲， 了解， 只要是你的妈妈烧的菜，我觉得才是正宗的上海菜嘛，对吧？就这样意思。那今天也在饭桌上聊了很多的一些话题嘛，然后其中包括有聊到一些我们的摄影的爱好，其中有一个是 Unsplash 的这个东西，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好好跟大家也聊一下， 不光是 Unsplash 对吧，还有关于手机摄影， 对， 然后关于那些当年让我们掏钱在 App Store 上面买的那些摄影的 App，虽然前面我们有一个 app 名字一直没记起来，花了很长时间把它给 去挖出来 搜出来，但是你还记得你买的第一个是哪个吗？你或者说你用的第一个 Camera Plus 还是 Camera Plus？ 我觉得当时候可以把曝光跟对焦分开的就是它，所以就第一个买的是那个 Camera， 当时 Camera Plus 好像还是免费的。后面才转成可能一些滤镜是付费的， 对，是的， 这样子的形式，在后面才可能是订阅制，但已经很久没有用了。 其实老实说，我不是一个摄影的很专业的一个器材的使用者，所以比如说你能够调更多的细调这方面，老实说对我来讲不是一个刚需。但是当时能吸引我去用它的主要原因还是它那个非常非常拟物的那个界面。虽然那个像模仿照相机机背的那个手屏，可能也就第一个版本是那个样子，第二个版本马上就改回来了，但是进去之后你还是能看到很多像那个 皮革 像肩屏、皮革的那个 Tab Bar 底部， 然后还有像它那个照相机肩屏上 的 那种液晶屏那种感觉很棒。而且我觉得它其实有一点像今天的哈利德，就是不是说这个产品像，因为你看这个一个是这么现代的产品，一个是这么老的产品，会差很多，但它其实精神内涵我觉得有点像，都是一个很有设计感的那个产品。包括 Camera Plus 它用的那个斜的那个字体 Breeze， BREE 那个字体我超喜欢，因为它既有那个手写的那种感觉，但是又没那么俗气，哪怕你铺正文也是可以看一下的， 是， 所以当时那个东西我超级的喜欢，哪怕里面自带的那些滤镜啊，自带那些风格口味很重，但我当时还是作为主力那个 主力相机在用，是吧？ 也不是主力相机，我好像把它主要作为滤镜软件来用。 OK， 到时候如果有空的话可以从我的回忆箱里面翻一些当时用那个东西 P 出来那些照片，就口味非常的透， 很浓绿的，就绿色或蓝色很深的，Lomo 相机的那种质感，接近 Lomo 相机的 Vintage 做旧的， 但可能我自己的口味又比它默认提供的又更重一点，你可以理解一下，就用我一位朋友的话说，就是你怎么每张照片看起来都像是被一口浓痰给包裹的。 其实应该是早期 Instagram 最火的叫 XT 什么的那个滤镜的风格， 我知道，是的，有点像， 就是那一派。因为我把很多以前旧的 Instagram 照片删了，我找不回，因为我很早期我用 Instagram 嘛，可能刚出来没多久，当时 Instagram 还是一个属于 iPhone only 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apps， 所以只要买了 iPhone 一定会下，这样子的那个阶段，反正是 iPhone 4是我开始深度玩 Instagram 的时候， 好像大家都差不多， 对，反正就那个时代，所以很久以前拍照都是直接用 Instagram 拍了，然后在里面套滤镜的，不像现在就是我们先别的第三方 apps 拍照了再放下去嘛。但当时候为什么还会用 Camera Plus， 好像是因为 Instagram拍照就只能够是方的1:1， 对，是的， 只有 Camera Plus 当时候还是可以有多个功能的，当然刚刚你提到的那些字体的质感刚刚也提醒我了，就我们以前相机就除了莱卡以外很多相机它的字体都很漂亮的， 确实， 而且它身体都是皮革， 哪怕不是皮革也会模拟那种感觉， 皮革质感， 对， 可能不是皮革我也不定，但里纹至少肯定是那种 有点像皮革一样，栗子皮的那种感觉，坑坑的。 但以前也确实它有实际这个物理需求，因为不增加摩擦力的话，那时候相机太重了，这个 那手感也不好，它出来只是、 对对， 然后你最后老受伤的还是你的尾指。哦不，那个时候全金属机身，但因为是胶片，不会那么重。我是后面再用回像莱卡之类这样子相机，是数码的。我就觉得没有把手的相机特别重，所以压力都给到你的位置。 我懂。我当时我印象很深，我那个尼康的是 D80 还是我现在也记不清了。就时间长了，其实这个有把手的那个地方，确实是被我那个就是捏的时间长了之后都包浆了。 对， 就那部分磨损很厉害。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主题也是临时起意的，所以我现在没有观察这个 Camera Plus 还活得怎么样，但是我记忆当中它好像是。 还活着， 但是被卖掉了，我印象好像是。 我老是把它跟 Camera 360都混在一起，所以我刚看360的那个 icon， 对，很神奇，都这么多年了，它的 icon 没有变，然后它上一次的 apps 更新还是一个月前。 哦，这样的。 不过话说回来，我觉得我们的这主播里面最懂相机的人今天也不在现场，玩的最深的人也不在现场，反而这期跟相机相关的摄影。居然是两个业余的主播， 不就像你说的，我感觉你不是嘉宾对吧？ 对， 你是主编，但是Leon对我来说现在已经是个嘉宾了，所以不用理他。 然后刚刚你提到一个点，你是一个不懂参数的人嘛，你也不操作， 就是这么说吧，哪怕是给我一台单反，我也只会用 P 档和 A 档两个档。 嗯， 我连。S 档都懒得用，因为我用 A 档只不过就是 要有那个 拍人的时候 OK, 啊，对， 哎， 你很懂我，就这个程度，这些参数可能我懂一些，但是对我来讲不是那么的重要。确实像你说的， 我明白。应该说我最早期也是玩摄影，应该这样说，我会有我的第一台相机，就撇开那种胶片以外，其实说真的是因为用了 iPhone 4拍照，然后拿了一个摄影奖什么的之类的。那个时候我很记得经常有个新闻，就是手机摄影将颠覆数码相机。这个如果没错，你看快十几年了，还是有这样子的。 什么 Flick 上的最 对没错 的那个什么， 就是那个那种感觉，然后拿了一个奖。具体照片我可以再挖挖一下，到时候这边插播一下，凡是有会员的话可以在我们的 X 轴上面可以观看到这张照片哦。 你这个业务水平很高， 对吧？也确实只有我们官网的 X 轴播放器可以看到照片， 也看得到，只不过在 X 播放器看的方便一点，体验好一点。 哦， 对， 我以为别的博客平台没有，是独有的。 其他地方也有，只不过其他地方是一个 show notes 的一个链接，需要你点进去。 对，它不是在播那个金色 条。 OK，Anyway，那个不 是， 我不跑火车。然后拿了奖，然后有了奖金，才去买了我第一台单反。 哦，你还是拿奖金买了单反？ 对， 是买 奖金买单反。 原来 是 这样的，这段我也不知道。 然后才开始学所谓的摄影。但开始学所谓摄影的时候呢，也是走最传统的路，就是买书回来。摄影大法，什么十种什么准则，然后反正进去怎么调曝光，然后要记得公式，然后你要怎么理解光圈，就是像一个水龙头的大小，然后光圈越小就怎么怎么样的那种。然后快门你要拍水滴溅起来，快门速度要快等等，就从那个开始才有所谓的摄影的理念概念。然后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中间也用过什么 Fuji XC100 等等，就开始不知道在拍什么，其实就一开始就拍像你讲追求买单反是为了什么，为了虚化的背景bokeh 的景深没了，就是我们拍摄专业，然后身边的人也不懂摄影，他觉得只要你是虚化的背景你就是个专业的摄影师，然后开始你的亲戚朋友谁生日啊干嘛，过年过节这样说，哎，过来拍照，就从那开始。但还不算是摄影的概念嘛，只是拍照嘛。反倒是后面我会发觉当初用 iPhone 4拍的那个照片更像是一种摄影，有构图有想法，你会想要抓拍一些什么样的反射光线等等。而后面有了相机反而就是一直在追求主体是什么， 了解 拍可能产品拍妹子拍什么什么的这样子，而没有了所谓的深度， 所以后面我才开始玩，不玩大相机了，就开始玩小相机，去做街拍。那时候不是很流行什么深山大道啊这些，去学拍黑白照，然后去拍抓拍一些路人的表情，然后某个瞬间，从那个时候我以为那个是摄影，但实际上那个也只是你抓拍到别人的某个瞬间，或者反正我当时经历过一段时间很流行的拍了一张照，对吧，一定要放个签名，然后呢在旁边可能写点字写首诗，没有诗去哪里网上抄个括直接抄了，然后贴照片，好像一种专辑封面那种感觉，反正就追求那种嘛。 理解。 然后到了后面，其实慢慢的对拍照这件事情已经很懒了。你在出门旅行你要拍照，你会觉得哇这个累赘，换镜头重量，然后各种的不方便，然后反而最后越来越享受拍照，还是回归到手机身上。 确实 即拍即得嘛。所以刚刚你讲的那个用 P 档 A 档，我觉得给我最大的差别跟感受就是，我用相机拍照我很在乎相机该怎么去拍这个画面，而并没有去专注画面这个本身，而当用手机用这些 apps 的时候，实际上它很快，我们拿起来就拍就可以了。那可能以前的手机限制就是你点击任何一个焦点，它就是你所谓的取光的点。当时候有的时候就是可以两指一点，一个是圆圈，就是代表你的一个光圈曝光的地方，然后一个框就是你 focus point。所以我觉得哇这个就很方便，因为有时候我们拍一些东西背景过曝，我就要把它挪动一下。那具体的原理是什么其实我不懂，到了好长一段时间有一点灵机一动，哎，原来我们相机上面有一个 EV 加一减一曝光补偿，原来我们拖来拖去就是这个所谓的曝光补偿，所以我才哇手机简化了好多，我只抓拍画面就好了，我不需要去管这么多的东西。然后于是我就开始慢慢的就只用手机去拍照，然后把所有的相机器材全部卖了，一个都不剩了， 所以小相机也没有了， 没有什么都没有了， 跟我其实过程不太一样，但是整体的思路或者说这个心路历程其实有点像。我当时买相机的契机是说想要出去旅游，但是那个时候确实没有什么手机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就那个时候其实也没有其他的选择，就只有相机。其实对我来讲，哪怕是在后面，哪怕是在前面，哪怕是在中段，其实我倒没有在关注摄影是什么东西，这个相对来说 不再纠结了，已经不需要纠结了。 也不是说不再纠结，就是我只是觉得那个在至少在那个点出去旅游时候拍拍照挺开心的，但是至于摄影的意义应该是什么，或者说什么样的摄影才是拿得出手的，其实我也不是特别的在乎，只是觉得啊这个照片回来有时候能修修图，然后隔了半年之后，哎，还能看看当时去了哪些地方，挺开心的。哪怕我拍的照片都是很大陆的，就是到大家那个每个人都去过的景点去拍一下，我的摄影技法也非常的一般，我抓拍的也没有什么灵魂，但至少就跟我们做播客一样，我感觉是一个挺开心的一个事情。 对，即便如此，你也是一个过亿浏览量的贡献者。 但这个你也用 Unsplash， 你也知道嘛，就 Unsplash 上面的照片，它毕竟不像那些专业的更专业的那些地方，自己的照片可能有些特色，我这个特色不是指拍摄的水平啊，有些特色可能是指，比如说我在吴哥窟拍的那个照片，我在吴哥窟某一个女王宫那个照片，其实虽然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但是那个地方上传照片的人很少，那你的照片一搜就搜到了，那其实浏览量就会高。虽然有时候我自己心里也会很开心， 很爽， 但我也知道这个完全不代表什么，所以说其实也没有说让我感觉啊有一种沾沾自喜的感觉。但是最后慢慢的这个拍照又不拍了的原因可能跟你不太一样，我主要是还是有了家庭之后，有了孩子之后，准确说是有了孩子之后，确实出去旅游的这个频率骤减。哎，说起来也挺惨的，小朋友特别小孩不太适合旅游的时候，那没有办法出去旅游了，等他慢慢的可以带出去的时候，疫情来了，所以可能整整的六七年的时间里面，摄影这个东西也不能叫摄影了，拍照这个东西慢慢的在我的生命当中可能就 封存了。 我那个防潮箱在哪儿我现在都忘记了，我跟你讲，我好像印象当中我那个单反被我的丈人给借走了，但是他有没有还给我已经不记得了。 好惨。但话说回来，在 Unsplash 以前，你的照片会发到哪里？ 哎，你还别说，我以前发过那个 Flickr， 在很早以前发 Flickr 的时候 ，Flickr 上面有那个叫什么？哎，我操，那个最大的那个图片社叫什么来着？Getty Images， 哦、Getty Images， 它跟 Flickr 有个活动、就是说它会定期的在，因为 Flickr 是一个非常大的社区嘛，它有这个功能那个功能，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但反正就是它有时候会瞄准一些特定的一些频道跟它有些合作， 是， 然后它会发现有一些不错的照片，它就会跟你说要不要来签个约，就这个签约可能跟、人家在那个国家地理杂志上面 title 是什么什么什么签约摄影师不是一个概念，就是他不是说因为你照片牛逼要跟你签约，而是说反正你也传了 Flickr 对吧，要不要 Getty Images 来传一个，就类似于这样的这种感觉，反正就是一个微信徒步嘛，对，就是一个授权。那反正我觉得这个好像也蛮有意思的，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赚钱，但反正这个传一下我觉得又没有害处对吧，我就传了几张照片，然后发现这个还真的有人买，真的有冤大头来买，你知道吗？就是， 所以你一共卖过多少张照片？ 其实他看不出卖多少张照片，就是 你只会有收款， 他的收成是 RM 跟 RF， 其实这两种授权方式基本上就是给你能看到你这个月的分成的比例是多少，比如说这个用户购买了你这张照片，或者这个用户他是一个订阅用户，年包的用户用了你这张照片的某个尺寸，但是你完全看不到细节，你只能知道你这个月的分成里面 RM 和 RF 的比例是多少，偶尔有一个月可能有突然之间我这个收入从平时的几美分变成了199美刀，那我知道肯定有人买了我某张照片，但是至于他买的是哪张我也不知道。 但你那张照片你可以二次销售，他买了只是不是买断吗？ 我其实没有看他的详细， 那可能就是只买了一个使用权。 有可能，但反正我统计不出我卖了多少张照片，但是我只能知道这个大概的数字。反正到现在为止可能十几年大概10000多块钱，大概 美金 不是人民币，人民币、 因为刚刚前面在说美金 他结算的是美金，但是我的收入换算下来大概就是10000出头的样子，然后总共照片我其实大概传了50几张，差不多这样。 哇，那你 ROI 很高。 但这个东西怎么讲，就是 哎，你买相机的钱已经赚回来了、 那肯定赚回来。 对，那就够了。 哦不对，后来又买了个黑卡，那个钱没有赚回来、但黑卡其实对于早期拍的那些照片没有什么贡献，所以说理论上应该搞摄影这个事情的 ROI 应该至少是正向的。 好好好，比运营博客还好。 啊，那好多了，应该讲好多了。 我自己的卖出照片都不是以上的平台，也不是 Store Image， 是我的 Instagram。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对对对对对，是的。 对，我的 Instagram 早期那时候还是拍方的，大家就是会很追求在一个方格块里面怎么排版。 对对。 然后尤其是有一个很流行的排版，就是 Top View 从上面拍下来的，然后咖啡在中间，什么东西在中间，这样子是从一个。算是一个 trend， 就是一个风潮，但是就大家喜欢这样子拍，然后我就经常去很多咖啡馆然后拍照，拍完了以后我就放到一个网站，那天才收到好像叫 25 还是叫 20 什么来着的，专门帮你把 Instagram 的照片放到那个平台上面去转卖，然后以 PayPal 的形式打款给你的，然后在那边卖了好多照片，几乎所有我上传过的咖啡照片都被买过， 都被人买过， 都被人买过、 这么夸张的 都被人买过。当然那个时期可能大家对咖啡馆的理解就是你必须要有咖啡的照片、才叫咖啡馆，就是早期的那叫什么上岛还是什么来着，半岛， 上岛，上岛， 对，上岛的那种咖啡馆，你进过去不是有一些咖啡杯等等，当时他们就很喜欢买这种照片，所以我当时就是什么以饭代以戏， 以饭养息， 以饭养息，对，以饭养息。 我们这个节目好像这个敏感词已经有点多了，开玩笑，开玩笑，这个不敏感。那也就是说，其实，但是你这些是手机拍的呀，对吧？ 对对对对 ，Instagram 都是手机拍的。 那你大概这个收入大概规模是什么样的？总的来说， 可能也就几百刀 啊，那也挺多了。买一个 iPhone 应该 买不了 、 因为有的照片是几块 几十块或者几块几块， 了解了解， 很零散的、然后有试过买断的，但不是这个平台的，我已经忘记是哪个平台他买断了。 后面 Unsplash 也给了我蛮多故事的，在 Unsplash 上面。哎，对了，你有试过搜自己的照片怎么用吗？ 我搜过很多啊，尤其他现在有那个 uses， 然后有时候会看到。 有没有用过以图搜图搜？ 你这么说起来，我倒没有以图搜图搜，我都是用我自己的名字来搜。 OK，我曾经试过以图搜图，又加上名字去搜，我才知道原来我在印度尼西亚这么出名，名摄影师 Clue， 对，出的手机壳，对，就很多人，他们会把 Unsplash 的照片，我拍了很多是那些纹理 wallpaper 系列的， 了解， 去包装成手机壳， 哦， 但他可能你知道吗？本土销售就拿了一个可能叫外国人的名字，像早期的， 但其实他们也没联系过你， 没有，完全没有，所以他们就以这种形式，那个网站也是纯本地化的，就没有英文什么的没有，就可能用当地语言的那一种，就乱七八糟的，那我就很惊讶。然后还有是那房地产，马来西亚一个蛮出名的房地产用过我的照片，他们有得过授权。比较有意思的是两个，有一次是拍咖啡器材的剪影，结果这个品牌的厂家来 找 我了。找 到你， 我以为 找到的吗？ 因为他在 Splash 上面看到嘛，我以为他可能是要告诉我什么肖像权啊之类的，写了一个很大串的嘛，就说我在哪里哪一个平台看到你的这个东西。结果细读一看，原来他是在夸我拍的多好看，然后再来是他们有多喜欢这张照片，并且很希望我可以把这张照片的版权给予他们，然后怎么怎么样的。最后说完了一句，就是你是否愿意把这张照片卖给我们。然后最后我回了他们一句，没问题啊，这个呢那个就很高兴你喜欢了之类的东西，就没下文了。 好， 结果呢他们在 Instagram 上面去发了 这样的。 对，这个是我遇过一个比较奇怪。再一个比较近期感动的是，在疫情的时候有一个艺人，他就也发了一个很长的邮件给我，跟我说这个疫情多困难。我一开始以为是诈骗，结果后面才发觉到，就他有附上了一些链接，更像一个诈骗了，对吧？然后下面有一张图，就是他把我放在 Unsplash 的照片里面做成专辑的封面，然后这个专辑的封面跟他写的这首歌，这是关于疫情的一些故事，是来自英国的。但之前也在 Replay 有介绍过这个歌手，这个我觉得还挺暖的，他去给我分享这个音乐的故事，然后并且觉得这照片比较适合他的那个场景。然后刚刚还想到一个，我经常还收到另一类的 permission 的 request，那些初创公司小品牌，他们可能想放在官网当背景的，或者他们想放在店里的那种公司，可能里程碑墙之类，都是很小很小或者不知道哪些国家的地方的，他们也会发邮件过来，然后要求希望可以授权于他们去使用。他说即便我知道在 Unsplash 的是免费，但我还希望得到你个人的亲自授权。 这种我也收到过，我大概三次，有一次是一个酒店， 酒店 他说我们酒店是一个非常 minimalist 的风格的酒店，然后现在在酒店里面要布置一些艺术画，然后想打印你的这张照片，觉得挺合适的，然后虽然就跟你说的，虽然这个不说也可以，但是我们决定还是想跟你我本人征求一下意见。我说很好很好，但是那个等你们装修好能不能拍张照片给我看看，但是好像也没有下 文， 因为这个可能确实过程也流程也挺长的，管这些艺术品的可能是一家公司，然后真的去打印的又是一家公司，真的挂上去之后这个酒店可能又是另外一家公司，这里面都是层层外包。还有一次是有要出版一本书，这本书很神奇，它就是讲全世界各地的出版商用的纸，反正就是关乎于纸的一本书，然后他说你这边 Unsplash 上面有一张照片是关于纸的，挺合适的，能不能用？然后我说好呀好呀，但是这个能不能把你的书出版了之后给我看一看？他说好呀好呀，但是也没有下文了。我碰到过三四次都是这样的，就是其实人还是挺好的，因为虽然他现在有 Unsplash Plus 了对吧，但是以前的话普通的包括现在就是那些普通的照片，其实你完全可以几乎是零成本的，也不需要做任何额外的事情，也不需要署名，就直接可以拿来去用，对吧？他能写这封信，其实我还是内心还是挺开心的。 我非常明白，尤其是现在，凡是你做任何工具，只要用到图库的，每一个人说我们可以提供无限量的图片给你用，然后接的都是 Unsplash 的接口，一样的道理。 对。然后还有一次，这个我记得 去年好像我在推特上面也吐槽过嘛，就是俄乌战争开始之后能源问题有很多嘛，然后有一阵我有一张照片被用的特别的多，然后我也是按照这个它使用场景我去搜了一下，然后发现很多写都是写石油管道什么，那些我没仔细看，但反正标题都是什么什么 pipeline 什么什么 pipeline， 那就是石油管道危机啊什么乱七八糟这种东西，但是那张照片其实不是石油管道，它是我当时在那个旧金山那个金门大桥，金门大桥不是悬索的吗，就是那个悬索从很近的那个角度往前拍，因为它当时正好是雾天，所以你根本看不到金门大桥的那个 镜头， 那个桥身，就你只能看到那根管道下面有一些铁丝，看上去还真的挺像石油运输那种什么的，但它其实真的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有打算关键词在这个照片上面， 这张照片也传得很早，所以关键词应该还不是我打的，是他们人，你知道吗，就是最早的时候 Unspecial 那些 tag 都是他们人家别人人工帮你打的，所以我自己又没打，我现在倒还真不记得了。 那可能是那些工作人员误以为，然后就 有可能 一连串误导了， 但其实我觉得也蛮好的，就是这个东西我不说你不说他不说谁知道这是金门大桥，就是对于一张图来说它本来起的作用就是帮助用户读者去联想，这个能起到作用我觉得就可以了，所以其他工作人员给他打个 别的 标签，打不着的 tag 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 我使用率上来说，每一年 Christmas 我有一张照片被用的最多就是姜饼屋， 了解了解。 然后呢另外一个刚刚你说的新闻嘛，我有一张照片我忘了是什么照片了，也被一家严格意义上来说也是新闻的公司用过，BuzzFeed。 哦，这个 BuzzFeed在那个 Unsplash 的那个后台统计里面它的 uses 一直排得很高，但是我一直不知道它详细用在哪里， 应该是里面的那些图片生成里面，或者是哪个。但我那篇文章很有意思，是有一天刚好在 Google News， 它不是 Google 首页手机版，它下面会有一些 news 的栏目吗，然后刚好我也是有订阅了一下 BuzzFeed， 看到一张照片，诶，这照片怎么那么熟悉，点进去就是我自己的照片，它下面有署名，所以也是能够搜得到的那种，所以当下是哇很惊喜。首先有人用照片，像你刚才说他的照片的用途有被利用起来嘛，这个是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 BuzzFeed 居然用了我的照片还给了我署名耶。 说到这个，其实我以前节目里面也讲过嘛，就是你说的这种喜滋滋的美滋滋的最开心的一个点，就是他们 Unsplash 官方的那个 iOS 的 app，他们上线的第一版的时候，就是上 App Store 的那个五图里面， 对， 有一个分类叫 Creator 还是 Creation 还是 Creative， 我忘了，反正就是那个分类的第一张图片就是我的那张照片，所以我当时很开心。 你截图了吗？ 我当然截图了。 Okay， 我这 欢迎充值，在我们的 XO 播放器上可以看到这张照片当时候的截图。 开玩笑开玩笑，其实反正你看我跟克鲁两个人美滋滋的说了很久对吧，就是包括其实我们认识的一开始的时候你还记得吗， 就是 Unsplash 的授权 啊，对， 照片我们准备想用你的一个照片， 也是个缘分对吧，这确实是一个 Unsplash 是我们之间的一个缘分，挺巧的一件事情，就是对于 Unsplash 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蛮有感情的平台对吧， 是没错， 当一个照片本来可能在你的硬盘里面可能这辈子都不会被拿出来，最多可能你一年之后两年之后他偶尔出来看一看，其实他也确实没有发挥太多的作用，但是当在这个网站在这个平台上面会发现有好多人不但用它而且用的还挺不错的之后， 对，质量也是非常高，越来越高了， 其实你会挺开心的， 是 这是一个，这比如说在 Getty Images 上赚的这一万块钱我觉得要开心的多，确实是一种，你说虚荣也好，你说是一种帮助大家的一种宏大的这种愿景也好，反正挺开心的，挺开心的。 我现在也很少上传照片， 但你不是说你现在传一张就是上那个他们的 editorial 的那个 editorial feed？ 对，目前几乎都是，因为我很久上传一次，刚刚前面说到嘛，拍街拍什么什么，后面到旅行的时候开始喜欢拍照，然后拍照的时候觉得大家不是拍大宏伟的建筑，然后很大很怎么样，我就有一种逆反心理，就叛逆，既然大家都拍大的那我就拍小的，然后我就开始去深挖一些建筑的可能 纹理啊、 哦、 线条、啊、或者是局部局部尽可能拍抽象的 abstract、嗯、这种形状形体在里面，然后再加上我想更加突出我的风格，就是 minimalist 的这种摄影方式、 嗯、 尽可能的黑白、 哦、 所以你去我的 express 里面看几乎全部是黑白的、 嗯、 所以我在每次旅行去拍很多这种照片的时候，它其实特别不适合留在家里自己观赏，它就特别适合拿来分享或者你可以理解拿来装逼啊，就是你今天发 Instagram 可能会觉得哇很艺术对吧，它很适合做壁纸， 嗯， 但它就不是一个你平时会跟朋友分享说哎你看我这次去了的地方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所以 Unsplash 对我来说就是哎有一个适合上传做壁纸图片的网站这样的一个形式，所以导致到后面我每一次拍了很多的照high contrast 的这一类等等都几乎上首页，每次上传都会上首页，而且我相信这也是 Unsplash 很大的一部分用户的用途，就是做壁纸。 确实，嗯，不管他是自己电脑上的壁纸还是说做个设计时候调用 API 来用你的这个作为他的背景图，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使用来源。其实我的照片里面我也明显能够感觉到这个 这使用来源最高是什么排名？ 没仔细看、哦、我最近好像确实没怎么登录，但反正 无外乎就那四张照片， 嗯， 一张是那个日本的那个 富士 山， 对， 富士山、 那个、 加上前面的樱花，这是一张，然后一张是那个就前面说上他那个 iOS 那个截图的是一个老爷爷画画，老爷爷画画， 嗯嗯， 是北京北海公园里面那个老爷爷在给小朋友画像那张图，然后还有一张是，还有两张其实我都不太好意思说出来，因为这两张说实话，这两张都是用我的 iPhone 拍出来的，在拍出来的 click 的一瞬间我就知道这个肯定是会上 editor 的，而且我知道这些照片的美感根本不来自于我，虽然我作为一个摄影师我也征求了被拍摄者的同意，但是这些照片明显它的美感完全不来自于我。一张是一个墙面，它这个墙面是带有一些其实也算是一个纹理了，它就是一个 各个形状交叉在那边的一个东西，它其实是我朋友一个公司他们在研发的一个办公室里面的一堵墙、 嗯、 就是一堵墙、 嗯嗯、 那我就去拍了一下，然后这个东西虽然是手机拍的，它甚至是有色阶的，甚至是当时那个环境光其实不是特别好，挺暗的，我回去是拉把照片 还 P 过、 不光是 P 就P 的挺厉害才把图救回来的 okay， 但是我 click 的那个瞬间我就知道这个东西肯定是 Unsplash 非常喜欢的那种类型、 okay。 然后还有一张照片是有次是看哪个装置展，那个装置展里面有一个作品是他用了很巨量的那种纸，很大的那个纸，然后把它卷起来那种感觉。 明白明白。 你可能想象的画面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但基本上就是一个纸质的艺术品，然后它非常的巨大，然后我是从堆叠的侧面拍过去一个纸的纹理嘛，等于是、 嗯、 但是一层一层层纸的这个纹理，就这四张照片， 嗯， 基本上占了我大概一亿多那个浏览量里面的绝大多数。 平台使用呢？ BuzzFeed 我前面说到嘛，就是这个是我看到非常多的一个地方、 嗯、 但其他的地方老实说我现在你让我想我一下子也想不大起来它的这个来源是哪里了。 我的前三 嗯 几乎是工具、 嗯、 第一名我们很熟悉的工具 Figma， 第二名我们很熟悉的工具 Notion、 哦、 第三名Lightrick 就是那个 iOS 手机上的那个 apps， 我知道了、嗯、 对，我的最高使用是这三名，但实际上我的第一名最高的浏览量是在大兴机场拍扎哈哈丁的一个设计、 嗯、 也是我为数不多有颜色的照片那张照片至少3000多万的一个浏览量， 那已经很恐怖了、嗯、 后面的其实我已经不记得是什么照片哦，还有一张是早期当时帮 iPhone 一起评测的莱卡 M11R 哦， 然后拍下的一个光影，然后它是一个建筑，然后这个建筑呢它不是有灯光吗，有一条一条围着、 嗯嗯、 它是一个普通到这不能普通的建筑，只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天走过的时候抬头一望就刚好在那个边界线之下、 嗯、 看到了那个层次感像 Interstellar 的隧道一样、 哦、 然后我就拍了这张照片、 嗯、 然后其实这张照片是严重曝光不足，但因为在晚上下、 嗯、 他整张照片什么都没有，只有看到线就像蜂窝一样。结果这张照片也是刚刚我说那个在印度还是印尼卖的那个照片，那个手机壳就是用这张照片做的。然后其他的基本不外乎都是非常适合做手机壁纸风格的，但我跟你不一样，我的 Unsplash 96%应该都是， 这么精确吗？ 对，应该都是 iPhone 拍的，每一代的 iPhone 你可以看到。 哦、了解。 而且我在 Figma 里面有一次就是很骄傲，感觉到瞬间很骄傲的瞬间是，当时刚刚有插件，那 Unsplash 是被邀请的，就是入驻呢来去做这个第一个首批插件嘛。那我去搜广州。很不好意思的，前面第一页全部都是我的照片，全都是我拍的广州塔的照片，然后广州给我拍的毫无色彩，全部是黑白的， 笑死！原来还有这样，可能现在应该不止了啊， 三年肯定不止，三年不止，那都很多年前 了。他现在这个照片的，我没看他近两年的数据，但应该 也挺可怕的， 挺可怕的， 挺可怕的。而且我觉得他们审美变化了很多， 这个我倒没有这个观察。你指的这个变化是？ 你怎么判断你拍下去的那一瞬间就是 Unsplash Editorial 肯定会喜欢的？ 拍下去的瞬间，关键词我都想好了 ，texture 什么，wallpaper，OK，、 okay. 然后什么 black and white，Oh my god， 类似于这种非常高的 hits 的这种关键词。 完了，你刚刚说的词都是我所有照片的关键词。 反正就是。对对对，至少那个时候我感觉这些东西也许不一定能上首页，但是它的 category 下载量肯定会挺高的。 OK， 其实我当时会有这种预感。 OK，我的照片几乎大部分吧，应该也可能60-70%都会在上过 editorial，然后有大部分都在 category 里面也被入选过。 了解。 唯独的遗憾。就是没拿过 awards， 但实际上 、这个遗憾也还好吧。 实际上，我看了我当我每次被选为 editorial 的时候，我会觉得哇，我自己拍的真的很不错，会有这种感觉。 了解了解了解。 但实际上，当你每次看到 award 的那些照片的时候，你就知道这差距在那边了。要深度有深度，要瞬间有瞬间，要色彩有色彩。完全不是一个级别，就像看那个 National Geography 的那一种图片一样。 但我感觉他现在尤其这一年，其实包括去年年底的那个 Awards 变化还挺大的，就是他现在也鼓励那种 3D rendering， 也有， 对对对， 3D 的东西非常的多，而且至少我自己搜照片的时候的感觉，这个量其实也是挺的。不过这个也可能有幸存者偏差，因为我搜的那些东西可能经常方便去做 rendering， 就比如说上一期那个聊 Telegram 那一期用的那个图标，其实也是那个 3D 渲染的一个 Telegram 的图标，它就是 Unsplash 上面搜到的嘛。就这个这种字一搜出来，肯定是那个 3D 渲染的东西更多。 所以实际上我刚刚说的就是 Unsplash 的审美其实是有变化，一些部分是最早期博客时代，一天五张照片还是十张照片， 一周十张，那个时候 十张照片的时候，他喜欢 vintage 文艺风， 对对对对对 ，hipster， 非常 hipster 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然后当慢慢后面中间这个口味可能浓过一阵子，就喜欢特别深 high contrast 的这种东西，然后到后面有一阵子喜欢可能偏 black and white， 可能好像一直都是挺喜欢的他们。然后minimalist 要非常干净，适合做网站的那一种提图或者是什么的。再到后面好像是在接近疫情前就开始喜欢实时类的，他们还特地为此开了一个专栏， 对对对对，你说是是，你说是的话好像是 搞一个专栏，然后拍实时类的，鼓励你上传实时类的东西， 然后包括他现在 Unsplash Plus 就是那个收费计划出来了之后，他每个好像每个礼拜还是每两个礼拜他都会给你一些 topic， 然后 challenge 这样子去，你 也不是 challenge， 就是他最近就收这些照片，鼓励你去传这些，那里面那些 topic 就像你说的，就是其实有很多实时类的这种东西，包括那个可能一些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灾难啊，或者说 Christmas 啊，或者说等于这种时效性更强的一些的那种照片会很多。 所以如果想满足虚荣心而已， 嗯， 那其实很容易， 对，首先很容易抓他的口 味，把所有的节日的照片都拍一拍，像春节需要的要素，可能一些旗袍啊，适合商家用的啊，红灯笼啊等等，那 Christmas 等等这些的关键词去把它给拍了做了，其实拿不准你就很有可能瞬间就一个亿了。 可能每个人的对照片的需求可能不一样，可能我们这种人也不一定是大多数。 那倒是。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是到他有 category 的时候，我就更加容易的去获得曝光，或者我更加容易的被推荐到首页。因为以前上首页是有一个过程的，不是今天你发明天就告诉你上你已经上了，这个机制是近几年才改变，可能他的这个运营编辑团队也开始变大了， 扩大了 以前你上传可能某一个分类下好久好久，可能编辑才会看到你，哎，这张照片还可以，他就会选你然后入选为首页。我当时候很记得出来了以后，同一天那个邮件里面我收到的是有四张还是三张照片被推到去 editorial feed， 就是因为刚好刚说就是有像你讲 wallpaper 然后 architecture interior design pattern texture 这种东西，所以后面就感觉效率就很快，我基本上晚上上传第二天他就会收到邮件说哦你的又上首页了。 而且我个人的感觉就是他可能对这些相对来说比较活跃的作者会有一些 流量倾斜， 不光流量倾斜，可能确实审核方面也会有一些倾斜。因为我记得最早的时候 Unsplash 不是谁都可以说传就传的。 你这么严格吗？ 最早是这样的。 OK， 一个是它有数量限制，第二个是有时间限制，就是你过了审核才能看到。 对对对。 但是我记得我是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可以，你每天想传几张就传几张，传上去的照片基本上没有审核，我就可以客观角度身份去看到这个照片已经发布了。 嗯， 他这个审核可能也有，但是他可能是后置的， 明白？ 或者说其他什么机制我不太清楚，但反正确实他会有一些对于活跃用户的一些倾斜这样的。 难怪难怪，但我感觉我应该不至于到那个 level， 因为我真的很久，可能一年就某个时候有空，然后再整理手机相册，哎，这张可以，这张可以，这张可以，就一次过上传一堆。 反正这些倾斜对我来说也没有太大的用，因为我也 没有半毛钱关系 啊。比如说我现在真的靠这个东西赚钱， 嗯， 那我觉得其实 说到这个，它不是上线了一个 hire 的功能吗？ 我其实到现在没有传过一张这个 hire， 它实际上是真正的外包，就是甲方可以在 Unsplash 上面直接请到你，然后到线下去拍照， 这样 它是以这样的形式，而不像之前那个叫 Stock Image 的那个网站叫iStock， 他会直接丢一个 challenge 给你，如果你 verify 了以后，他会丢个 challenge 给你，那他会告诉你你需要去拍一下这些照片，然后就可以了。但 Unsplash 的它的形式好像不一样，而且只有部分的城市它才能开通这个功能，但亚洲就只有好像日本才有。 哦，这个我倒没怎么关注过。 你没关注？ 没有。 其实我一直也好奇 Unsplash 它到底是个非盈利组织还是一个算是盈利性的公司。 他现在不都卖给那个谁了吗？他已经没有这个性质的问题了。 我已经忘记了他已经被收购这件事情了。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也很好奇他那个模式，因为怎么想他也不赚， 服务器的这种流量 怎么看也不赚钱。因为其实流量我记得很早很早时候，就是在他刚刚从他的孵化他的那个团队独立出来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就是他们一年的开销是多少，就是数字挺夸张的。他不光是流量的钱，包括这个整个网站的服务啊，包括他的统计啊，然后包括可能其他的一些相关的我不太懂的这些东西，但整个网站上的 infrastructure 的这个设备的包括这个带宽的费用其实就已经很夸张了。就我真的也确实不太清楚这点钱他当时靠什么赚回来，因为后面他推出来的那些什么跟品牌服务啊什么的这些广告啊什么的都其实挺后面的事情了，而且他的广告也不明显，我基本上也没什么感知， 没印象有广告， 所以这个就当时就很好奇。 不过现在如果说国内就是我们众所周知的原因 Unsplash 是需要透过一些手段来才能访问的嘛， 需要吗？ 应该是需要的。那国内有没有相关的一个社区？哦，我想起来了，国内有一些网站是会同步把 Unsplash 的搬运过来，然后他们在那边去索取的。 哦， 我想起来了， 哦， 是 这个套路好像也没问题啊。 有一个素材网， 嗯， 他就会把这些搬运过来，可能不会搬运所有，但还会可能搬运一些首页精选的等等。 了解了解， 其实也不难做嘛，你也知道他有开放 API， 就 爬虫 就搞出来， 啊，这都不一定爬虫，对，就像你说的，这个 API 都是开放着的，嗯， 对，所以他就可以这样子。那 OK， 所以我刚刚就想说是，其实 Unsplash 上面的内容， 嗯， 不一定适合在中国使用，至少在你想要以一些人像为主的时候， 嗯， 它绝对很难去使用。你总不可能在一些国内的产品里面全部出来的用户都是一些外国人的脸孔，对吧？ 所以以前那个我以前聊聊这个时候，我好像也提到过嘛，我 在上传中， 我专门那个建了一个那个 collection， 就是看到比较顺眼的亚洲人我就放到这个 collection 里面，这个 collection 名字就叫 Asians， 然后如果产品要用的时候我就可以把那个 link 给 他，我就把这个东西，因为 我主要是自己用， 嗯嗯， 然后我就自己在个 collections 里面找。然后后来几年前那个 sketch 出了那个 data 功能的时候，我也做了一个 data set， 就是我手动把那些亚洲人脸都裁成那个头像的大小，然后做成了一个头像包，你在 Sketch 上用原生的功能点一下就随机填充这个亚洲人脸嘛。 嗯， 但是确实像你说的，就这个不是那么好找，这里面主流的可能还是欧美人，或者甚至黑人可能都要比中国人亚洲人脸要多一点。 对， 他对中国的情况适应的不那么好，包括语言也是，你要在中国做个运营图，你要搜一个月饼，你直接搜月饼两个字肯定是出不了结果的，因为我搜过， 嗯， 就是可能有， 嗯嗯， 有，但是基本上这个效果是不靠谱的，你必须得要把它转成英文 mooncake， 然后可能这个有东西出来了。 像你刚刚说的这个情况，嗯，有替代的选择吗？ 好像国内我还真的想不出什么这种特别 有质量又免费。 对 对， 对， 对， 然后又 因为最早的时候我记得那个谁好像想做过这个事情，就是那个，哎，我一下子也想不起来名字，哎呦，今天有好多那个 断片了， 对，断片了，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他是做一个图像编辑器的，那个叫什么，国内厂家做，但是一个海归团队来做的， 是我熟悉的吗？ 啊，我觉得那个名字出来你肯定会知道的，但是这个 即使磨刀， 哦，不是，它是一个专门做那个照片编辑的那个 app，嗯，那个也有 web 版 web 版， 对 啊，我知道你在说哪家了我知道你在说哪家了，那个叫没事 anyway 2000 years later 那个假设我们找到了这个网站啊，名字 我 后面再补了再说， 对对对对， 反正就是他们，我记得在最早那个 Unsplash 那种一个礼拜传十张这种模式他们就学过，就是高质量的照片，然后每张照片下面有这个相片非常完整的那个参数，然后固定周期发布一些， 又审核， 现在我已经记不清楚那个细节了， 嗯， 那， 嗯， 反正之前那个时候我记得好像想做过这个事情，哎，他是不是叫什么 Pola 什么 泼辣 修图， 嗯， 泼辣修图，对， 哦，那我想的不是这一家， 嗯， 是另外一家，是另外一家，等会我想一下，我找到我再发给你我也是断片了，对于那家就比较有倾向性的，可能他需要做这个事情，因为他本身有这个业务需求， 嗯， 另外一个情况是刚刚我想到的是，会不会也是因为没有这么多的华人或者是中国人在用 Unsplash， 嗯， 他可能是一个 user， 他不一定是一个 contributor， 甚至他可能账号都没有， 嗯， 他知道他用的多， 嗯， 但他就是没有像我们这样上传这么多的照片。 是的， 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拍的照片可能不是那么的适合 Unsplash， 就是拍照的一个习惯， 嗯， 你可以看 Unsplash 上面其实有很多你看就是为了 stock image 而生的照片，嗯，对吧，但还不是那么的生硬，就像早期我们拍在广告公司用的那些照片，他拍就是很生硬的，我跟 business 的场景肯定是西装打领带拿个电脑， 嗯， 怎么样怎么样，但 Unsplash 上面 可能很多像是偷拍的感觉，第三方的角度很自然很随意的去拍下来那个、嗯、那个 moment。 我感觉好像随着肖像权其实也没有这么多的人、 嗯、 模特来来去去就是那几个， 嗯嗯， 很常见， 确实，对对对， 尤其当你搜 Asian 这种关键词的时候、 嗯、 那一系列就是那只有那个人而已。所以其实在很有限的选择下，你上传这些相关的照片实际上是很吃香的，或许这就是 Expression 的流量密码。 我还有一个自己的恶意的猜想、哦、 嗯， 会不会就是国内缺少这种 Unsplash 的平替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国内的这些图片社，他们的不管是大的图片社，比如说 Getty Images 合作的那个视觉中国，还是说 图虫 对，或者其他那些以数字开头的那些你完全不知道它是正版还是盗版的那些图片库，这些网站他们的手法比较毒辣一点，会不会他们在暗中打压各种这种形式的东西？因为你懂的，就是如果现在有一家国内的 Unsplash， 它能够帮你在 免费 提供 这样子的 这些东西，你春节的时候你直接搜雄狮舞狮啊，啪100张照片，50种角度直接给你拿过来，你稍微用工具一抠图，马上来运营图，啪放上去，漂漂亮亮放在那边，会不会视觉中国它的生意就直接少很多了？会不会这种网站它的生意就少很多了呢？因为据我所知，就是你还记得吗？就我刚刚说我在 Get Images 上传过那个照片，我收到过几次是说律师信，但这律师信不是告我，而是说我现在代表那个谁谁谁国内哪个网站，我也不说了啊，这个网站跟你上传的这个平台 Getty Images 它是有合作的，现在我们查到你的这个照片在以下16个网站上面被盗用了，然后这16个网站的名字是什么，然后我一个个去点就是看了，很多其实都是一些自己也是一个图片社，就是它并不是说企业用了你这张照片然后他去这个律师去告，而是说也有家那个图库网站用了这个照片去卖、 嗯、 然后他现在来告，不需要你做任何事情，你只要给我签个名，这个让我来 帮你处理、 对，让他来处理、 嗯、 我就全权授权给他、 嗯、 就是一个授权书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国内的这些东西他们本来就是在互相咬的，你打压我打压你，突然出现万一哎有一个免费照片的这样的一个东西，绝对不能让他有任何生存的空间，可能在萌芽阶段就把他给扼杀了，会不会有我的这个恶意的猜想就是这样的。 我个人在做 X 品的这样子的一个经历里面来看、 嗯、 跟对中国的这个市场，我认为绝对有可能绝对有可能。首先先不说大厂或不大厂这个事情、 嗯、 像你刚刚讲的那个中国摄影的这些网站有没有可能真的缺少了那一个因为你的免费能影响到了我一些流量、 嗯、 所以我要去扼杀你，但他绝对不要给你有可能这个存在、 嗯、确实， 因为一旦有可能是直接威胁到他整个的生存情况嘛、 嗯、 刚刚你那种处理方式可能或许还是善意的、 嗯、 那可能更不善意的就是各种透过途径举报你，可能要求你麻烦、 嗯、 他知道你是个人搞的或者是一个小团体搞的，那我们可能去各种找茬、 嗯、 这种可能性我觉得还是常见手段吧，应该说经常有，所以你这么一说其实确实是能说得通的。 老实说这个可能前几年还有机会，这两年再做这种事情的话我觉得我是不敢想象，你在国内如果要做一个这样的网站，这个审批 首先图像审批必须要有， 本来它就需要有一些专业的审核对吧，你像 Unsplash 虽然船已经非常放松了，但是它还是会有一些质量上的要求，然后包括有些什么政治风险对吧，版权风险，在国内这些事情随便来一桩就可以把你 整个打包票 所以这个事情我感觉确实挺难做的，尤其现在这个时间点，我相信有很多人想做过这些，因为确实这个东西我觉得第一它很有意义， 第二 对吧， 也确实有需求， 也确而且需求量相当的大，肯定不小，而且就是流量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在国内反而不是一件特别大的一个事情，尤其是相比国外的话，机会肯定是在的，但是迟迟没有出现，可能就 或许 刚刚我们来之前还在说，你可能想做点什么事儿，就是那一件事，冥冥中注定的那一种。 好的，我们回去就开始取名啊，我们 域名先买， 域名先买 起来，那就可以搞了。OK， 好，我觉得那个Unsplash 的这个事情还有一个点，就像你刚刚讲的，国内它不能弄，然后可能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我认为哦，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最后会很卷。我知道了你的审美机制，如果你今天没有公开任何的一个机制情况下，我很容易出现非常雷同的东西。换个角度，然后第二个是品牌方的一个风险。今天你看 Splash， 它选题它是会有一些规避性，比如说比较相对抽象的，看不出是什么的。但如果今天像你刚刚讲到的任何法律风险，我今天从这个角度拍过去的你一张，可能可口可乐可以来找我查了。可能农夫山泉可以来找我查了。 毕竟有苹果的话，苹果都能来找你查。 是的，是的，就是这样子一个意思。所以我觉得除了各种各样的审查风险以外，这些都可以筛选了一大半，所以其实这个门槛还是相对来说还挺高的。 你不是做这个事情的非常绝佳的人选吗？你不受中国法律的影响。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 好，那最后的 ending 就是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想要获得更好的收听体验，不妨尝试我台推出的付费会员计划，详情请见官网 anyway.fm/member。同时每一期节目提及的相关内容都能在官网上找到，如果你需要联系我们，可以直接在官网 anyway.fm 上留言，也能通过邮箱 hello@anyway.fm 来信，在 Twitter 上搜索 anyway.fm 即可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上面会不定期发布一些即时消息，欢迎关注。同样也欢迎你继续访问安妮威时报，现在已经改成安妮威看看。浏览和订阅地址请访问官网 anyway.news。 我们努力的目标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欢迎大家透过各大泛用型播客客户端、网易云音乐、小宇宙上搜索 anyway.fm 找到并订阅我们。所以几时再见？ 若干个礼拜之后再见。 对，若干。 我现在已经不敢，我一直忘了，一直想让 Leon 把所有的这些 opening 和 ending 改一改，因为上面有一些非常 outdated 的信息，对吧？比如说这个安妮威时报的改名，比如说那个时效信息，但是确实他也比较忙，然后一直没有改这个。不过也挺好，就是每次都有一些不一样的 ending。多少让大家感觉我们这个 真实人类存在在念的， 真实人类，真实人类念出来的，不是每次都是复制粘贴的啊。好吧，那就今天就先到这里吧，拜拜， 拜拜， 好。